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北京的赵先生委托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出售自己的房子，但是个人信息呢却被链家公司的员工冒用去办理了北京市的工作居住证。在不久之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链家公司的前员工宋某和杨某共同侵权，链家公司存在管理过错，判令链家公司宋某赔礼道歉，并连带赔偿赵先生经济损失是10万元。在互联网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往往蕴藏着诸多的价值，一些人或者机构因利益驱动、法律意识淡薄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常常见诸报端。北京链家公司管理不严格，相关的员工非法获取和使用客户个人信息被判赔偿，这起案件无疑给那些热衷非法倒卖或者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法分子敲响着警钟。我们在本周的接下来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重点关注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而引发的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因为打算出售自己位于朝阳区清河营东路的一套房子，在2017年4月份，赵先生和链家公司签订了房屋出售委托协议，并且呢将自己的身份证、房产证复印件等等资料提交给链家公司的经纪人杨某。赵先生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那个原告呢是于4月份呢委托那个链家，那个出售自己的那个房屋，考虑到这个出售期间呢。”这个随时可能那个房子呢要被那个卖出去，原告呢就是把这个房子租给了自己的一个亲戚，因为他是有这个办理这个居住证的这个需求。然后呢刚好这个亲戚我们租给他的话是有个好处，就是说随时可以走，也没有任何纠纷和麻烦。 到了2017年9月份，赵先生到派出所帮着亲戚办理北京市居住证，但是呢派出所却告诉赵先生自己的房子已经由承租人办理过了北京市的居住证，没有办法再次办理了。 就是怎么，就是房屋呢已经那个被出租了，然后呢这个房屋名下已经办理了居住证，不能再办理了。 赵先生当时可以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非常奇怪，自己的房子从来没有租给过外人，怎么会蹦出一个承租人呢？ 我们是不确定的，是完全不知情对于这个状况，那么我们的信息是被冒用的。 于是赵先生向民警询问，民警呢就将已经办理的居住证的相关的手续拿给赵先生看，赵先生一看之下这才恍然大悟。 从派出所拿到了这个租赁合同，然后再找到我们的一个经纪人，然后呢是发现这个问题的。链家的员工找他们协商嘛，去谈嘛。 那么赵先生又是如何判断自己的个人信息是链家的员工私自拿走，用这些信息办理了居住证呢？ 赵先生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我们只把这个房产信息给到链家，没有给到别人呢。我们找到链家之后呢才知道的，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人，就是那个冒充的这个是链家的员工，但是跟我们不熟，我们是找的我们的经纪人。 经过核实之后呢，赵先生了解到自己的相关证件和信息呢是自己的经纪人杨某提供给这个姓宋的宋某的。宋某呢于是啊就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盗用了赵先生的身份证、房屋产权证复印件等个人信息资料，并且伪造了租房协议，骗取公安机关为宋某本人还有宋某的妻子办理了居住证。 我们是建立一个居间合同，委托他们去卖房，但是呢他自己呢为了达到他自己的一个目的，办理居住证，就拿着我们的房产信息伪造了我们的那个租房合同去办理了这个居住证。 赵先生提出异议之后呢，在2017年9月4号，宋某呢就办理了北京市居住登记卡的。而赵先生认为，链家公司作为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房产中介服务机构，疏于管理，使得员工有可乘之机，利用职务便利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益，其行为性质和社会影响是很恶劣的，因此呢将链家公司宋某还有自己的经纪人杨某一并诉至法院。在法庭之上，赵先生提出了如下的诉讼请求。 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在链家门户网站、腾讯新闻网等主流网站的首页显著位置连续30日刊登致歉信息。二，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注销已涉案房屋办理的居住证。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及精神损失费20万元。四，请求判令三被告于合同终止之日或与原告解除居间服务合同或完成居间服务合同之日起15日内删除三被告留存的身份信息及房产信息资料等。五，请求判令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10万块钱的经济损失，赵先生是如何计算的呢？赵先生的代理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房屋那个闲置的损失嘛，按那个月租金的标准8000，然后我们签的合同呢是1年6个月，我们就是实际上履行了3个月，后边就没有履行了，那么就有1年多的这么一个闲置的这个空间，到现在闲置的，我们只主张了10万。 同时呢，赵先生在法庭之上还提出了高达2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要求。那为什么要提出这么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呢？赵先生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精神损失呢主要是说那个还是讲的我们那个立法不完善，那我们认为的这块呢是应当要获得的，要不然这块呢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一个信息啊隐私啊没有一个交代不行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对于赵先生所提出的诉讼请求，链家公司方面又是如何答辩的呢？ 我公司向原告首先表示歉意，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也愿意进行赔礼道歉，但是不同意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求。对于原告主张的第二项赔偿请求，根据之前庭审调查，原告主张的10万元是预期利益损失，并且金额过高，20万元为精神抚慰金，根据规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构成要件，但是我公司愿意在合理范围内补偿原告产生的实际损失。 同时，链家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还表示，对于这件事情，链家公司本身呢并没有主观的恶意，而且事发之后呢也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了处理。链家公司本身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我公司并无主观恶意，我司收取原告房产证复印件具有合同依据，并且收取后有助理专人看管，对于信息保护有相关的措施及我公司内部的红黄线管理规定，若违反且经查实，均予以辞退并永久不得录用。本案涉事经纪人员是利用职务之便，属于个人违约行为，基于查证，鉴于对原告造成的影响，确系我公司经纪人所为，我司对于员工管理确有疏漏，所以我公司也愿意依据委托合同对原告进行一定补偿，但是原告诉讼请求金额过高，远超出其实际损失。侵权责任法制定之目的是补偿而非惩罚，涉事经纪人员已于2017年9月4日及时撤销办理居住证申请，从事实上并未影响原告再次为亲属办理居住证。 并且原告提出的诉求不属于隐私权纠纷调整的范围。 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呢，链家代理人表示，在事情发生之后呢，链家方啊已经和原告赔礼过道歉了，而且原告方所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链家公司表示不能够接受。 在2017年8月到9月之间，我公司在了解事情经过后，也曾经对原告进行过赔礼道歉，并协商过补偿方案，但原告提出过高的赔偿金额而未达成一致。经我公司查实并确认，依据我公司员工红黄线信用管理标准，我公司对涉事人员已进行辞退并永不录用处理，并且对信息保护再次进行了宣导以及整改。我公司就此吸取教训，并不断完善监管及职业操守培训，保护交易方的信息安全。最后代表公司再次道歉，也请法庭综合考虑依法判决。 另外一位被告就是链家公司的前员工宋某，他的亲属作为代理人来到法庭之上，代表宋某发表了相关的意见。宋某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宋某使用原告方赵先生的个人信息呢，并没有主观上的恶意。 一，被告孙华在2017年8月23日无意中使用了原告的房产信息、个人信息，对此给原告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但被告孙华此行为并无恶意，没有给原告造成实际上的经济损失，且被告孙华已经于2017年9月4日撤销了暂住证，希望征得原告的谅解。 同时这位代理人还表示，赵先生在陈述相关事实的时候有不实的成分，提出高达10万元的经济损失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酌情裁量。 原告苏成2017年9月1日为自己为亲属办理居住证，因为被告孙华的原因没有办成，使亲属重新租房办理暂住证，产生租房费用10万元。事实是2017年8月30日孙华就给原告发短信赔礼道歉，并找原告协商此事如何处理。原告在2017年9月21日诉至法院，告诉被告孙华侵权隐瞒。原告在事实陈述上有所隐瞒，原告为了得到赔偿而在编造谎言。由于被告的行为没有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和负面影响，特别是没有给原告的名誉及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和伤害，故原告的损失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应予驳回。在本案中，原告没有向法庭举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实际经济损失和必然发生的损失，本案被告孙华就因此事暂时失业在家，没有经济来源，请一审法院秉着公平公正原则公正判决。鉴于被告真诚行为，我们再一次请求原告的谅解，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合情合理的判决。鉴于一个原告请求的数额过高，超出我们那个能力赔偿，所以请求那个法院呢做出合情合理的判决。 被告方宋某到底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赵先生的个人信息办理居住证呢？这位亲属向记者讲述了当时宋某的为难之处。 当时没有说事先预谋了，就想去找赵某要一个什么什么身份信息，不对，并不是这孩子需要打预防针，要找一个才办。要如果不办也可以，就因为孩子小，他那个是母乳，没有那么长时间。去他哥哥家跟他嫂子打电话说，当时说我一会儿就回去，就等了一个多小时没回去，正好碰到他同事的，就那个杨启东啊，就是你看你那儿有没有什么信息，我做一下。 按照这位亲属的说法，当时宋某呢用了赵先生的信息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暂时借用一下，并没有主观上的恶意。 当时去的时候根本不是说不想去到公司去用的信息来，是因为是跟家的事儿，偶然碰到他同事了，说那不行你给我弄一个，我嫂子在家还等着回来，因为是母乳嘛，在家流了一点奶挤了一点奶，所以说就碰到他走到那个店跟前，因为店跟前他大哥家就在店附近住，就碰到他了，他说那我哥没在家，不行你给我弄个信息吧，他就把账号信息。 这位亲属呢也希望通过媒体向赵先生再次表达歉意，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很抱歉。 孩子当时去年的时候5月16号生，8月23号去办的，是不是就刚3个月？为了打预防针儿，报那个暂住证，所以就这么办了一下，所以就挺不好意思的，就因为自己家要是没有也行，他家还有房子，就是没有时间了，就因为北京还堵车，一走就走3-4个小时，孩子在家又哭又什么的，因为我在那看着了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所以就找同事就这么做了一下，所以说也挺觉得对北大同造成那种影响，我们也挺抱歉的。 这位亲属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承认，的确呢自己啊不应该用人家的信息，也同意给予相应的补偿。但是呢，原告方赵先生所提出的10万块钱的经济损失和20万的精神损失，这个数实在太多了。 肯定我们不应该用人家的信息，对吧？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事儿，不管我们是怎么样，他没受实际损失，但是我们觉得要给他一定的心理安慰。要如果是朋友、同学、同事，那我愿意用一下孩子打预防针，你肯定能帮我们忙，因为跟他也不熟悉，也不认识，为什么要帮你？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给他一定的经济这个安慰，给他拿一定钱。但是他嫌傻。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在庭审过程当中啊，链家的代理人呢反复的提出，链家公司内部有一个规定叫红黄线标准。那么这个红黄线标准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标准呢？这位代理人也就红黄线标准做出了简单的介绍。 红黄线最新的一份红黄线规定名称叫员工红黄线信用管理标准。关于链家员工所有的道德标准以及业务操作的一个手册以及惩罚措施，员工红黄线信用管理标准试行版发布日期，实行日期是2018年2月7日，也明确规定，一类 A 级违规包括黑线、严禁的行为，予以辞退并永不得录用。在第8页第15条也规定了黑线追责期。在管理标准的附件中有关于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应措施以及处罚标准，泄露公司资源、保密数据、商业机密一项中泄露委托人的个人信息是予以黑线处理，永不得录用。两份证据均证明我公司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保护具有相应的措施，并且我公司也已经根据相关的规定对涉事经纪人进行了处理。同时我们除了这个员工红黄线信用管理标准以外，还在2018年6月12日发布了职业道德行为守则，其中也有关于泄露公司机密信息相关处理规定。第19条表格中解释了关于处罚标准中黑线的处罚有效期及处罚结果。第29条关于泄露公司机密信息有相关的规定以及相应的处罚情节。 但是记者注意到，不管是红黄线标准还是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发布时间都是在2018年，而赵先生所遇到的这个情况呢是发生在2017年，也就是说这个标准是事后链家公司才制定的。另外就链家公司来说，一旦呢客户呢和链家公司签约成功之后，客户的相关的个人资料以及这个房屋买卖或者房屋租赁的合同是如何保管的呢？链家公司代理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纸质的合同是销毁，电子的是删除。纸质的合同是在委托期间，也就是没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是由经办人员签订委托合同后向委托人进行收取，收取的纸质的合同以及备件信息由店面助理统一在保管箱收管，如果签约成功则与买卖合同等其他的合同文本及相关备件共同存放至我公司专门的库房，如果合同解除则立即销毁。如果解除委托，委托人应当到店里就是共同见证。 对于客户的个人资料以及相关信息，在链家内部又要保存多久呢？ 链家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目前是保管5年或者5年以上，具体是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23条，委托人与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应当向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委托出售出租房屋的还应当向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真实有效的房屋权属证书，委托人未提供规定资料或者提供资料与实际不符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拒绝接受委托。第26条，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保存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保存期不少于5年，最少期限是5年。 谈到为什么要打这么一个官司，赵先生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这是属于个人隐私嘛，这个就是我们讲做这个案件的一个目的，保护隐私权嘛，我们国家的这个隐私权呢，这个立法呢，它的进程呢太慢，然后没有详细的细则。再一个呢，主要是说这个那个隐私权呢被泄露的这块的那个东西，因为这块现在大数据啊，那个是这么火，那个我们国家的立法又不完善，那我们每个人的那个信息都可能面临被泄露的这个风险，所以必须要加强这个立法的这个进程，保护我们的这个隐私权。这块真的可以关注一下隐私权。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不久之前，这起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朝阳法院认定链家的前员工宋某和杨某共同侵权，链家公司管理上存在过错，判令链家公司宋某赔礼道歉，并连带赔偿赵先生经济损失是10万元。那么朝阳法院为什么要判决链家公司和宋某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判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这起案件。同时呢，朝阳法院在案件宣判之后呢，也就近年来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案件进行了梳理，同时呢，向北京市住建委和链家公司发送了司法建议。那涉及到这类案件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以及司法建议的内容，我们也会在明天的今晚判案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说一说。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

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